枪三人行，枪枪台北行。你瞧这拿派的，这是台北的这个太保啊。 好久没回来当老大了。 没错，文道是在台湾呢，从小到大16年。我呢，在台北呢住过16夜，16天。今天我们来到了台北，这也是我们的特辑啊，就是枪枪台湾行。我们呢会这个从今天开始一气儿播出好几集，或者十好几集，或者几 十好集。 我们今明年明年见也有可能啊。反正为了什么呢？为了我们这个枪枪三人行节目啊开播14周年。哎，我们为了这个庆祝，当然为什么庆祝我们节目14周年要弄一个台湾行，这听起来也有点虚头巴脑。这个反正呢感谢台湾这个观光局啊，人家 大方 请我们，而且呢这个帮我们买了机票，这个我跟文道还有这个公务舱的这个待遇， 真是 没错， 两岸三地共同推出世纪力作啊，这个枪枪台湾行。其实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啊，这就是我们的起始。这个地方啊是台北有名的一条街啊，叫永康街，而且 很短。 哎，对，在这里呢，我们的这个开始啊，就要说到咱们这个特辑，咱们这个台湾行的缘起。我们在台北啊，有一个大哥，有一个老朋友，他的名字呢叫舒国志，给大家介绍一下。 舒哥， 看见舒哥跟我们站一块儿，大家就知道他是高人了啊。这个文道介绍一下跟舒哥的缘分。 舒哥，我大概我们是96、97年认识的，大概是。那舒哥呢是台湾最有名也是最好的散文家之一，我想在大陆已经很多人都读过他的书都知道。那但是其实不只是散文家，他首先是个生活玩家。 哎，大家看背着这个背囊，永远的啊， 永远不在路上的感觉啊。 对对对。 然后他是过去是以写旅游文学闻名， 没错。 那后来呢在台湾这几年呢这南北到处跑，那么写了很多关于台湾的风土人情、街边景物都非常动人。 对， 那于是现在大家都觉得到台湾要旅游要逛什么地方要了解台北，没有一个带引导你的导游会比舒哥更好。 所以为什么 幸运认识 舒哥？我说我们这次的这个缘起啊，其实导源于啊去年还是前年，舒哥领着我们一些外地来的甚至外国来的朋友，哎，游了一趟这个永康街，那一次啊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我说我们这次头一集就让舒哥就像那次一样领着我们逛一次永康街。 很难说得那么清楚，但是永康街应该是50、60年前，它就是一个规划的蛮方正的一个文教的宿舍区哦，所以很多老的日本式房子在这儿。然后在这50、60年里头，尤其这20年，因缘际会，很多人把这个地方住得很好，或者开店开得很好，成为今天全台北被认为最优雅也最舒服同时也最欢乐的一条小街。 这里有一个衣服店，它应该是从北京北京姑娘大概是嫁到台湾来 啊，北京姑娘， 对， 北京姑娘 是 哦， 然后 这么看一下， 也弄得很不错，好像 你看一下， 你能破门而入吗？ 可以， 破门而入。 但我不算认识他，但是可以。 但是天下 是这一条街的， 对， 这个广东的头，等一下， 天下谁人不识舒哥？ 因为 舒哥说你们这个店是从北京搬过来的， 不是北京挑衣服挑过来的。 不是，我们是自己设计的。 所以说你在那边请人用那边的材料，那边的缝工啊， 在那边绣花啊什么的。 哦，在北京绣的花。 你也在北京住过？ 对，我本身就是在北京。 你是北京人呐？ 对啊，我嫁过来的。 那现在是不是让你回北京，你都不愿意回去了？ 这里生活太舒服了。 也不会啊， 探亲还得 回去。你不觉得北京生活不方便吗？ 我觉得两边其实不同的感觉。 怎么不同呢？ 我觉得北京现在变化也很大。 当然。 大在哪儿呢？ 大在哪里啊？我觉得不管是城市建设呀，还是各方面人文呐，都有一些改变呐。 北京就是，比如说像这样的街道，就是你街上开个店，你走两步就到对面。在北京现在不可能有。 比较少一点，不过三里屯什么的不还是？ 哦，你回北京还到三里屯去泡吧？ 会啊。 啊，是吗？ 看看，对呀、啊。 哎呦，真有意思。 三里屯算是比较例外的，少数那几条街了。 对对对。 所以其实啊，你有一个，我觉得这人可能是个人性，就是说啊，你喜欢说你住的地方，觉得对你住的地方不满意，对吗？就好像是老婆是别人的好似的，是吗？ 对对对， 就是你会对自己的地方很挑剔，这里不好，这里不好，那里不好，但是你对别的地方你总容易觉得人家好，是吗？ 就是等于我在北京碰到一些老外，有的是三藩市来的，然后他说喜欢上北京，我说去的那三藩市 对 住的多好啊，对不对？San Francisco，你跑来北京干嘛？他说怎么会，北京充满动感什么的。对对， 哎，那你就是所说的大陆新娘了。 对 啊，哎，在这儿受歧视吗？ 当然不会。 哎，赶快说不会。 对对，真的是不会，因为这边的我觉得民风啊，比较人比较都比较和善。 对对 对, 对，人都比较友善，生活方 便。而且会不会觉得在台北比较安全些，可能更安定些？ 更安定些呀、 就比较。比如说在北京的话，会不会有人，我听到一些朋友在两边都住过，就觉得在北京担心的事儿会比较多，住下来 生活节奏比较快吧。 啊，北京生活节奏快。 对，相对比较快。 对，实际现在台北是桃花源， 这好奇怪。 他很悠闲， 因为我跟你 感觉 我是十五六岁前都住在台湾我们那个时候是反过来觉得台北节奏好快，然后北京好慢，一下子倒过来。 他后来快了以后，他加的更快。这里村庄化，因为第一人口没有再增多，小孩也不忙着生，很多家庭， 四五十 岁夫妻两个出来逛，慢吞吞的，还开始染上了一个骑自行车的恶习。他觉得，哎，这个路这么宽，我就慢慢骑。其实自行车在任何地方都给人添麻烦，那这些他都有。他觉得有的时候还要出去慢跑。公园好像也有一点。 对，那你们倒也没想再扩大生意啊，或者是像刚才他说的，就是你现在很多在大陆有关系的不都回大陆去挣钱？ 对啊， 投资啊，跟 台商 北京的亲戚朋友合作呀、你没有这些想法的？ 目前还没有 啊。觉得就在台湾挺好。 哎，对，不错。 对， 蛮安定的。 人呐、就得知足常乐，对吧？那谢谢了， 谢谢啊， 谢谢谢谢 谢谢 谢谢， 很高兴。 谢谢谢谢。 看看地产哈， 看看这里 想买楼了， 价格，看看这里的价格啊，这里的一般的店面的价格是租金是多少？就是说三点四九平方米的这个店面两万多人民币一个月啊，八平米， 四点多平 乘3.3就是十五平米啊， 十五平米就对面这个哈，90平方米500多万人民币，也是北京豪宅， 这是这个街吗？永康。 你说台北巷弄？ 巷弄是台北最有意思的一种文化，很多好的地方都在巷弄里。 这就是，这算永康街里的巷弄之一。 是31巷。 啊，31巷。 算蛮冷清的一条巷，可是居然也有很了不起的小店。开在这儿， 哎呦，这就是一个小，这对联儿，对联给我们说说， 那叫好花未落如相待，这上联，下联是家客能来不费招， 就咱们来，人家不费劲招呼咱们，咱们自己就来， 对，这叫做野塘， 野塘，哎，这那边那边， 野塘，陶冶性情的野，野塘它就是。 幽处在一个小胡同里头，一个很妙的小店啊。我而且它是卖茶叶，卖点茶的器物，然后有很多的茶的历史，尤其是台湾茶的这个小小的展示啊。它不是茶艺馆，但我都在这个地方叨扰他一杯茶。我一个礼拜常常要有两个下午到这边转一转，好像我得来这里喝一口茶，我再要换到别的地方。 我们早就领略这个舒哥啊，就像是走那个群众路线的我党干部，走在街上啊，家家店里的人都招呼他，谁都认识啊。 像这里的村委办， 里长，我觉得你像这永康街里长， 他们像我的街坊一样，但是事实上。人家还是开的店，我们是来打扰的。 对，打扰一杯茶。 你没组织他们学习什么吗？ 打扰一杯茶。串门。 请进。 哎， 你好。 上次来过。 何先生， 舒哥， 咱们落座了，你得给我们介绍何先生的历史，茶历史。 是，何健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很喜欢老东西，那么。他收了一些旧的东西，后来收，也喜欢茶的这些文物，后来就也泡上了茶，然后前些年他觉得要自己找一个空间呢，每天待着不往外上班，所以他就发现了这个地方，就做了一个这样的空间，这一弄。也有七年还是九年， 这今年整十年了， 整十年了 。 我在你这儿那个打扰了十年，我今天就要好好的谢谢你，好的道歉一下。 而且，但是，所以像舒哥，我就说啊，你说他有钱没钱？我觉得他是最富的人。 嗯， 就《金瓶梅》上讲潘驴邓小闲嘛。 这什么话，哎，这是，哎，你想讲什么呢？ 那四个就别讲了，咱们讲这个闲啊。 闲，没错。 闲，什么人能有闲呢？而且我发现啊，你看你上次领我在这里逛啊，当时我们就跟一个台湾朋友讲啊，说你说这个到台北，包括到永康街啊，我们都会有一种觉得这个幽静的感觉，虽然时不时有这个机车、摩托车的 上下班时间。 对。但是对于我们境外的人来说，都已经觉得这像个世外桃源了。对，台北。所以不是说现在开放什么自由行嘛？每天有人员的这个什么限额嘛？那天我们聊天，哎，有一个北京的朋友就说，其实我觉得，这个台北政府就不应该增加这个名额。因为他会有这种感觉，他觉得正是，比如说像香港的尖沙咀，对吧？你过多的这个人来了以后啊，像我们享受台北的什么，就比如说在永康街转得很幽静很闲散，那其实恰恰是人口不算太密集。你设想一下，如果到达涌来大批游客，这个说茶馆办得很好，好家这些来一屋子参观团，确实人多本身啊，又把你这个趣味给破坏了。 这其实大陆来的游客到野塘的多 吗？ 对不对？ 都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多， 对，越来越多， 真的。他们怎么找上来的？ 还是一样通过平面媒体，现在网络还是很发达的。 还是找到了。 对，他们找到，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小小的故事，是那时候上海有一位朋友，来我这里，他就很开心，就是说他觉得到这边这趟旅游到这边。总算有一个沉浸下来，因为第一趟来，他总是想要感受很多东西，然后到我这边，他总算静下来了。他就感叹的说，在上海现在他们这些年轻人，因为他的经济力不是很强的，所以说他觉得现在的包括茶叶也好，包括器物也好。在国内普遍有个现象，就是对于所谓茶的品味啊，他们是向往之而得不到，心向往，可是不容易得到，因为要付出的代价太高。那我就跟他讲一个我自己的经验，我说这个只是在茶里面的一种品味的方式啊， 那我觉得就是说，刚刚文涛兄也讲的，就是说最好的茶是最合适的茶。 嗯。 然后如果你一个月的伙食你就买了几两茶喝，那其他的开销都节制住了，那个也不是对的事情。所以我说，如果说你到乡下去，一个老太太呢，她亲手在家住家附近摘了茶，然后呢，用一个炒过菜的锅子呢，还带了油气的，她就把茶叶轻轻的就把它炒熟了，然后你到的时候满头大汗，她说：“哎，小伙子，来喝碗茶。”用一个也不怎么的，也不是名也不是亲的，就是在 出碗， 对， 在农家出碗， 对， 嗯。 如果说你能够把那碗茶，可能带着一点植物本身的处理的不是很精到的那 种草腥味那样， 对， 嗯， 或者是有一点点锅子残留的油气，你把那些气都掠过了，那些滋味都掠过了，那个杂气都掠过了，你喝到的是自自然然的这样子的一个茶滋味。我说那就是一个很好的品味， 嗯， 啊，那如果说你懂得去欣赏那一份来自于老太太她真诚一个待客待人的一个味道的话，那个滋味要比你去抢花很大的代价去得很名贵的茶要来得更珍贵的。 那其实反过来，我觉得何先生你也很厉害，你就这样子开一家店，守在这十年。也不见得说要做多大的买卖或怎么样，但是就安安稳稳在这边看谁来了喝个茶， 对， 做不做生意这个那另一回事，你是怎么想的呢？ 其实是因为我说了，就是说做茶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啊，那当然起初也不是这么就抱定了一个志向啊，可是做着做着啊，越进到茶里面来，在茶的世界里头呢，体悟到越多的东西，体悟到这些老祖宗的养分啊，然后长时间下来呢，也就是大概主要的做在家里面做研究工作，做了20年以后，然后呢把工作室 茶博士 把工作室在这边放到这个地方，主要是想把过去体悟的东西呢，当然我们主要养分来自于传统，来自于过去啊，那在21世纪呢，它是不是这样子一个老调的东西啊，调性的东西，那是不是还符合21世纪的人类的需求，或者是到了21世纪其实人更需要茶，那我们在这里面体悟的当然您问我一定说21世纪才是茶的世纪啊，不但是中国人世纪还是茶的世纪的。 为什么呢？ 简单我们举一个例子，从一个角度看吧。过去我们知道在中国的诗词里面呢，很多旷世巨作呢，它都是在饮酒之后抒发出来的，对，那都是代表性的人物了。好，那在过去呢，我们知道文人，各位都是文人啊，都很清楚，就是说感情是丰富的。那在过去的封建的社会下面呢，是一种压抑，所以说呢，在过去的文人他需要酒来舒缓，然后能够把他的内心的澎湃的情感呢，借由酒然后发泄出来，对，解放出来，好。那到了21世纪，现在的文人来讲，喝酒 是放 纵有余，对，你太多的酒，对， 而且药呢，太多的麻醉物， 麻醉药， 对， 宣泄的管道太多。这个时候呢，其实需要的是什么？是需要一个让自己安定、内敛的一个一个养分， 凝神。 对， 嗯， 而茶呢，就是让你就是可以静静的，然后去品出它的真味。在这个在整个泡茶品茶的过程中呢，你可以悟出了自己生命的一些条理，或者是一些处事的一种方法，下判断。 哎，现在这社会是重口味嘛， 对， 所以神经麻木了， 是， 它是茶是微妙的品味，培养你的敏感性， 没错。 这概念没听说过啊？ 你没听说过吗？ 对， 公平贸易， 我多老，我就知道不公平的贸易。嗯， 是很绒绒，很舒服。 这个羊毛啊，羊驼毛编织日记，就说有头羊是安多尼亚女士的一天。哎 呦，我开始还以为他这个日记，我开始还以为安多尼亚女士是一头羊呢，她是拟人的，那完全不是。来看这个。有康街是包括了这个 这几条街的概念， 包括这几条街 几个小巷子是吧？ 对，跟这个干的番茄，这个叫面具，常戴到脸上， 像个面具， 像个面具面包。 你去台南那个草鸡二手书店，他们算是二手书店，可是他是很卖圣经的。 这是新的一个店， 哎呦，这猫真盯着盯着你，横着我的吧？ 猫 豆皮。豆皮， 你看豆皮是为什么叫豆皮呢？ 脾气大， 就是它很有个性， 漂亮。为什么叫豆皮啊？ 长得像，颜色像， 名字起得好。 豆皮，对，它简朴的，但是看着很舒服啊。 而且每天晚上就有几固定的，好多人会到这边坐一坐。 接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